越听马上办理。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呢？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4.8度，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本市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并且扩散条件差，有雾霾，不适宜在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应采取有效的健康防护措施。预计小雨在今天上午逐渐结束，雾霾消散则要等到今天后半夜。雨和雾霾并存，能见度差，出行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雾或轻雾转中度霾，局地重度霾，早晨东部分散性小雨，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雾或轻雾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朋友们，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城区各环路行驶基本正常。高速方面，京平高速温榆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大山子到北高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其他高速公路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珊。这时光飞逝，已经走进了12月份，也来到了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此时此刻，我非常想打开抽屉，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年初的时候给2018年的自己设计的小目标。但是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嘛，完成多少是多少。不过总体来讲，我的2018年还不错，希望你的2018年也同样精彩。那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了解一下咱们身边事儿。北京市民政局透露，新修订的《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管理办法》自2019年1月1号起实行。新的《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管理办法》主要修订以下内容：去掉了原暂行办法中免费乘坐公交、免费游览公园景区的65周岁的年龄限制，6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以及办理了居住证的外部老年人，均可以持养老助残卡享受公交、公园与景区的优待，免费乘车范围是除旅游观光线、定制公交等多样化服务专线以外的北京市市域内公交运营线路，免费游览公园景区范围是市区级政府投资为主并运营管理的公园和景区。好，我们再了解一下周末好去处。首先跟您说说是景山寿皇殿的最新消息。经过4年的规划、修缮、布展之后，景山公园寿皇殿建筑群主体建筑近日正式试运营对外开放，并推出了景山寿皇殿历史文化展，用大量珍贵历史照片、文物复原陈列以及多媒体展示，展示寿皇殿的前世今生。 随着寿航殿建筑群的开放，老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也首次实现了整体亮相。寿航殿建筑群始建于明代，总占地面积是2125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797.68平方米。现在的建筑群是清乾隆14年，即1749年修建的。寿航殿建筑群由内外两侧院落组成，整体建筑仿照太庙规制而建，属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建筑形式，也是北京中轴线上除故宫之外的第二大建筑群。明清时期，这里是皇家举行祖先祭祀活动的场所，在寿航殿中陈设帝后御影，每年皇帝要按照节令祭日和相关的规定到寿航殿祭祀祖先。1954年，北京市政府决定从景山公园划出一部分让北京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使用。1956年1月1号，北京市少年宫正式在寿航殿成立，至此形成了一园两制的管理模式。随着北京市少年宫的迁出，2013年12月31号，寿航殿建筑群正式回归景山公园。作为景山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山公园从2014年开始对寿航殿建筑群进行了全面勘测和规划，并于2016年4月11号正式启动修缮工程。修缮的内容包括寿航殿院内全部文物建筑本体14个殿座，寿航殿院宫墙及宫门、角门、随墙门等15个门，寿航殿院内院落的铺装、环境恢复，从而全面恢复寿航殿院落清乾隆14年的历史风貌，达到保护文物建筑的目标。修缮后开放的寿航殿建筑群推出了景山寿航殿历史文化展，向游客展示和讲述寿航殿的前世今生。寿航殿建筑群试运营开放时间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非节假日周一闭馆。游客可以提前7天通过景山公园的微信公众号微景山进行网上实名预约。下面咱们了解一下中国美术馆的消息。由中国美术馆、希腊雅典国家当代美术馆合作举办的《道之为物：游象集神》展览日前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开幕。这次展览展出的是希腊雅典国家当代美术馆围绕文字和纸张等元素的馆藏作品。主办方表示，在中西文化交流年的框架内举办这次展览，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在艺术领域的联系，促进跨文化的交流。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表示，希腊艺术为人类找到了美的起点，是人类永恒的艺术宝库。希腊的当代艺术也是在希腊丰厚的人文历史基础上的新的创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学习继承辉煌的历史，还要凝视尊重各自的当代艺术，在交流中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融会。据了解，2017年，中国美术馆策划了“中国写意，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赴希腊雅典”展出。展览精选中国美术馆的馆藏精品，通过一笔、意象、意境三部分，让观众领悟到作品中所独具的中国精神、时代风格和文化自信。这次“道之为物：游象集神”展览是中西两国艺术的再次碰撞。这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17号，感兴趣的朋友们值得一去。法鼓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李苦禅大师是中国现代写意花鸟画大师、人民美术教育家，自幼深受家乡传统文化的熏陶，以毕生精力在中国画艺术中执着追求。今年呢，恰逢李苦禅大师诞辰120周年，在其家属以及李苦禅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和配合下，国博系统梳理了李苦禅大师艺术探索的历程，精心策划了这次展览。展览将展出李苦禅大师100余件不同时期的精品力作。在所有展品中，李苦禅与艺坛宗师齐白石和徐悲鸿间往来信札，展示了他们之间的师友情谊。经历颠沛流离依然保存完好的学生时代的作品，去世前几小时的书法日课习作等等，都是鲜少露面的作品。这次展览是国家博物馆20世纪大师系列展之一，为期1个月，观众朋友可以免费参观。201件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文物本周起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讲述多种文明的交融互鉴。 在平民秦淮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上，平山玉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带来了200件套的藏品，国博也拿出了1件藏品。据介绍，展览将通过古代文物与当代艺术创作相结合的方式，讲述自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80世纪之间丝路沿线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幕。平山玉夫是日本当代的大师级画家，以佛教题材绘画在日本画坛独树一帜。他长期致力于协助敦煌文物的保护，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2月14号，门票价格是每人30元。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日前，迪士尼中国年2019中美艺术巡游展演项目正式在北京启动。活动邀请数百名中老年艺术爱好者，将于明年的2月16号到17号前往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参加巡游展演。具体情况，请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张博发回的报道。 迪士尼每年都会举办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这一次的中国新年大型庆祝会从2019年1月25号持续到2月17号。在中国农历新年的氛围里，会有数百位中老年艺术爱好者通过巡演的方式，在迪士尼表演艺术平台向美国乃至全球的游客呈现代表中国文化的精彩表演。目前中老年旅游市场已经不再单纯是价格导向，消费升级在这个年龄段反而更加明显，客人对于旅游产品的特色体验和文化品味都有较高的需求。通过打造高附加值的文化旅游项目，可以为中老年旅游市场注入新的元素，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国中老年人文明健康快乐的风采。作为活动主办方，这次承担活动的策划和节目选拔工作。负责人表示，选拔范围将覆盖北京各街道社区，年龄在45岁到65岁之间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组成人数10到30人的文艺表演团队参与预选，最终将挑选10几支优秀团队赴美参加巡游展演。 日前，由土库曼斯坦驻中国大使馆发起的圆梦丝路东欧中亚国家旅游推介会在北京正式举办。今后普通游客不用再办理繁琐的签证，就可以前往这个有些神秘的中亚古国参观游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张博发回的现场报道。 土库曼斯坦是中亚地区仅次于哈萨克斯坦面积的国家，80%的国土都被沙漠覆盖，所以沙漠景观是这里的一大特色。另外，里海地区也是传统的疗养休闲度假胜地。土库曼斯坦最为知名的应该是阿哈尔杰金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汗血宝马，是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资源。此外，土库曼斯坦境内也有红色旅游资源，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土库曼斯坦政府对于旅游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不过此前只有持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的公民可以免签进入土库曼斯坦，普通的游客和商务人士则需要提供一系列文件，而且办理的时效比较慢。记者从推介会上了解到，今年7月，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馆在北京注册成立了第一家丝路签证服务中心。目前签证中心接收材料每人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开放后的半个月内就帮助45位中国公民获得了土库曼斯坦的入境签证。除此之外，推介会上北京青年旅行社与土库曼斯坦的一家旅行社也签署了汗血宝马培训项目的代理协议，推出汗血宝马骑术培训游等特色项目。中国红十字总会事业发展中心也以红色之旅、疗养健康之旅为主题，与旅行社合作，把东欧中亚地区作为主要目的地，带领老人们感受当地文化。南航已经在中亚东欧开通了27条航线，便捷的交通、日益丰富的旅游产品，都为中国游客的中亚出行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财务以及履约能力的证明，这也让中国公民可以更便捷地去申请加拿大签证了。也就是说，支付宝信用分750分以上的中国游客，在办理加拿大签证的时候，可以用芝麻信用报告替代银行打印的流水单和存款证明了。通过芝麻信用、信用管理、芝麻签证报告可以找到这一服务，在人脸识别补充并确定信息后，便可以打印报告。此前呢，咱们中国公民在申请加拿大签证的时候，在财力证明方面，一般需要准备近6个月的活期对账单、冻结3个月、不低于50,000元的银行存款证明单等等材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提交的信用报告对过签率是并没有什么影响的。您是否能过签，主要仍然取决于整体材料是否齐全以及签证官的判断。另外，来自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已经位列加拿大第3大入境客源市场。目前加拿大已经有数千家商家是支持支付宝消费的。看来以后出远门只带一部手机就可以都搞定了。最后我们来听听印度方面的旅游趣闻。婚庆旅游啊，现在在斋普尔、德里、孟买等多座印度城市兴起。婚庆旅游企业参加我的婚礼最近呢推出带游客参加印度人婚礼项目，给予游客以短时间内了解印度文化的机会。游客如果参加一天婚礼啊，咱们听听，大概要支付美元是150美元，约合人民币是1042块钱，两天费用是250美元，约合人民币1736块钱。这笔费用呢包括入场费和婚礼的餐饮费，企业安排专人现场接待和讲解婚礼的习俗，游客呢必须另外支付参加婚礼的交通费、住宿费和租借传统服装的费用。基本上就是婚礼在进行当中，您在旁边瞧热闹，身边还有一个导游现场给您解释，您看这步是干什么用的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参加我的婚礼公司的总裁兼创始人之一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帕尔卡尼，他就认为没有什么比婚礼更能显现当地文化，因为现场囊括几乎所有的文化元素，当地人、当地食物、习俗、服饰和音乐。这家已经帮助至少100名外国游客到印度参加过25场婚礼。婚庆旅游一方面呢帮助游客体验印度的文化，另一方面又帮助新人赚取外快。从双方得到的反馈呢，目前来说都是不错。为避免在线交易出现诈骗情况，那企业设置一套验证程序是非常有必要的。职员们呢会与新人们面对面的交流，以确保游客的安全。看来这是去印度旅游的新玩法，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就不如参加当地人的一场婚礼，或者您干脆就把您的婚礼定在印度办呗。好，这条消息之后呢，我们出发吧第一时段的节目就差不多了。我是主持人苗山，和听众朋友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和资讯。稍后第二时段我们的旅行即将开启，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当中。稍后见喽。 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等到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请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现在呢，节目来到第二时段，也展开了我们的旅行单元。首先，请出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大来宾，我的同事、好朋友孙潇，欢迎。 大家好，我是孙潇。 孙潇呢，是来自于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平常他的这个节目呢，特别严肃，但是来到我们 情感类的节目， 对对对，但是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就应该放松一下了啊。 对，因为苗山的这个气氛感染的人啊， 主要是孙潇刚刚结束了自己的旅行，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不但要分享他的旅行成果，以领队的形式带着我们再去耍一趟。 可以，我们可以先说一说准备工作。 好，那咱们去哪儿啊？到底 去新西兰。 哦，新西兰啊。 哎 呦，新西兰这个地方可是神秘之极啊。 就是第一回去， 我想到这个名字首先想到的就是指环王里面的取景地。 就是因为那个所以才去的 啊。所以说指环王是应该是启动你这趟旅行的一个原因，对吧？ 对啊对啊。而且除了这个电影的这个诱惑之外，还有美食的诱惑。我觉得那边的肉很好吃 哦， 牛奶很好喝。 也是啊，我们听说有时候进口一些什么牛羊肉啊， 对啊， 牛奶啊，都是新西兰那里有非常好的阳光和牧场对吧？ 那广告就不用再往下做了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旅游目的地是前方新西兰。 好的。去新西兰之前，因为新西兰我们是准备要自驾的，我的行程安排是2周15天的时间。因为而且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嘛，它是第一个是有时差的， 嗯， 第二个是我们要自驾的话，它的驾驶的习惯跟我们这儿正好相反，我们左舵它是右舵，所以作为唯一的能够长时间开车的主力，因为我们是四个朋友一块去的， 嗯， 所以我就在前期，我的主要工作是做好驾驶员的准备工作。 哦，比如说驾照的认证， 对，比如说驾照认证，然后呢，还有整个新西兰的一个交通规则的梳理， 嗯， 我就等于又考了一次驾照那种感觉。 啊，那么复杂吗？ 不是，是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去，我不会那么细。 主要是你有责任感，对吧？ 对，你看我们这种人，没有，就是因为好几个朋友在一块儿， 嗯， 那不止我一个人。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而且费用本来就是平摊的，因为我要是被抄了牌或者车拖走了，你这个不好说啊。 这么说吧，就本着对身边朋友负责的态度， 嗯， 认真研习了一下交通规则，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其实是在这个强行方面，并没有要求重新考什么试，只是进行一个翻译认证就可以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其实跟欧洲的那个申根的那个驾驶要求是一样的， 一样的，一样的。 但是我们其实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在境外开车，因为很多朋友喜欢在欧洲，像美国呀开车，不同的地形和不同的交通规则，最好还是认真学习一下。 即便是这样，然后在新西兰的时候，关于驾驶方面出了点小插曲，其实出了两个插曲，就是两个准备工作都出了插曲。第一个是我们是做那个认证嘛， 嗯， 然后我就是在网上一个可以认证的这样一个平台上去认证， 嗯， 然后它有几个选择，比如你有 A4 纸打印的那种， 嗯， 认证的一个文件， 随身带着， 对，还有一个是那种很好看的小本本， 嗯， 一个像国际驾照感觉很高大上的那种小本本， 嗯， 我说那就来这个吧。多好看啊！结果 这还贵吧？ 贵，多了100块钱好像。 嗯， 然后就寄过来了嘛。我一看，哎呀，真是特别体面，感觉揣兜里了。到了机场之后，到那个租车点去提车，人家说你这个不可以，不合适。 便宜的可以， 便宜的可以。但当时到那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了，就当地时间11点多。 嗯， 就我们又很费劲的开始打电话，然后去联系国内的客服，然后结果就各种折腾，在那个提车点大概折腾了有1个小时。 他说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证件不符合，就是他们这个 标准不符合， 标准不符合。他们认那个东西，他们认那个 A4 纸打印的东西。 嗯， 我们是那个看起来很好看的小本本，但是不适合在他们国家用。 你可能没看见备注小字上面写的这是纪念版，是不是？ 不知道，就是到现在为止，我可能都没有去仔细的去研究它为什么不行。但是着急拿车嘛，因为朋友都在，还有很多行李。其实我以为就是我是这种比较个例的情况，但是我们在等着去办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旁边还有一对也是从中国来的一对小姐妹，也是拿了一个很好看的小本本，说不可以 A4 纸，然后我就说来来来来，我们一块儿吧，然后给他办了。 嗯，所以你们又重新办了一个，是不是？ 等于说是从那边传真过来了，发了一个邮件，哦，然后他们在这儿打印出来，然后盖了个章，这样子。 哦，还是有一些 对 坎坷的。 但是手续方面，可能我们前期要注意好了之后，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啊。 嗯， 因为到那儿之后呢，车也是比较好的，然后状态也是比较不错的。另外我说的那个交通规则那个小插曲呢，是什么呢？我们在新西兰的时候，有一天傍晚去 Countdown 去超市， 嗯， 然后。你要进超市的时候，它有那种小的转盘，包括出口入口， 它那个路线都是规定好的。 嗯， 因为晚上可能视线不太好，而且那个超市我觉得反正都口都能进呗，我就开着就进去了。结果我走了，就进去之后没有五十米，后面来一车，一个老大娘啊，不能说老大娘， 大妈， 一个大妈，然后开着车，然后过来了，然后按了两下喇叭，把车窗摇下来，说你进来的这个地方是出口，你不应该这么走。然后就当时就脸特别红，你知道，特别不好意思，我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人家就非常负责任的，本来他已经出去了，我们是擦身而过的，掉个头他又过来追我，然后告诉我这个地方不对，就是人家都是按照交通规则来走。那其实出国之后可能最怕的就是跟别人走的不一样， 有可能是有一些标志没有注意到啊什么的，因为这也是一种人当地人的习惯嘛。 对，但是他是可能也是有一个规矩在那儿的嘛。 我的 意思是说，就这些小插曲，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前期再仔细一点的话，其实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拿了车之后，虽然说你都是像我是理论上，然后学了好几天，然后做了一些题啊， 没看到点儿上。 然后开上手以后，其实感觉还好，就是大概走了这么几个路口，我就已经适应了，就是这个右舵的这个感觉，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关键的可能就是一些标志标线的问题。 不过还好，就是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的这一趟旅行即将开始之前，就把你上一次旅行的这些经验教训咱们总结一下。 对对对， 争取在旅行开始过程当中就不会出现再上次发生的小插曲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准备工作做好了，咱们这次还是开着车玩去。 开着车玩去，我是直接飞到了奥克兰的机场。就是奥克兰机场，然后在北岛玩了，等于说北岛是整个假期的两头都在北岛。 到底是，因为像我还没有去过新西兰啊，那新西兰这个旅游这个北岛啊还分南岛吗？是不是它是怎么分的？ 它就像一个藕似的 啊，一节一节 一节一节，就是两节，然后北岛南岛 啊。 然后我们是奥克兰机场嘛，然后走是在奥克兰机场，回来也是在奥克兰机场 啊， 就到达是奥克兰机场。 奥克兰机场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北岛对吗？ 对，在北岛等于说是我这十五天当中前两天和后两天都在北岛，然后中间的有11天的时间是在南岛。在北岛其实我们更喜欢去看的是一些自然风光嘛，然后我们经常觉得，然后在奥克兰那边待着之后就在它附近逛了逛。第一站去的是那个黑沙滩 啊， 就是在木里怀。然后那个黑沙滩呢，可能在我们的感觉，那个沙滩要么就是黄色的，要么就是白色的沙子，对吧？ 反正都是浅的嘛。 对，都是浅颜色的，但是那边就是一个黑色的沙滩，然后我会以为那个黑沙滩很扎脚， 就是我们印象里是 印象当中会觉得很扎脚。然后我就被一个，当时去的时候就看见两个小孩从那个黑沙滩旁边的有一个沙堆，就什么穿着裤衩就滚下来了，我觉得不扎的慌。 你看着他替着他扎是吧？ 对，我就替他扎。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把车停下来，只是在那个远处看了一下整个的景色，还是很好看的，然后海天一色，然后还有很多的海鸥。然后那个地方其实也不要门票，什么都不用，然后就人也很少，我就把车停下来之后拍了拍照，然后就觉得想去感受一下，但是又觉得怕它扎脚。然后去了之后我一看啊，我就放心了。 特别细腻是吗？ 不能说特别细腻，但是绝对不扎脚。 它肯定比北戴河的沙子要细对吗？ 您说的太对了。 但是比马尔代夫的沙子稍微粗一些。 可是呢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对对对，大概这个细腻程度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地方很多人专门去就是因为它这个颜色特别的特别。 对，第一个它颜色很特别，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地方它可以即便你不下海，不走到海边，它有很多的那个岩石可以到海，伸到海里。就那个时候岩石，那个海浪拍着岩石，然后在那个地方拍照，还是很好看的。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很多游客去那儿的打卡地，是吧？ 对对对，是个打卡地。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我们这趟旅行下了飞机之后第一趟， 对， 第一个目的地，对不对？ 因为我们每天的行程安排都不是特别紧。我 这个特别好，这个非常好。 对，因为是 又舒适。 对，而且自己开车嘛，就不想太累，基本上。每天在南岛开的稍微会累一些，在北岛就是想就近。然后第二站就是其实那是一天的行程，比方说我们下午开车先到这个木里怀黑沙滩，然后再走一段路到那个 Eden Mountain， 就伊甸山。伊甸山那边是观夜景，就是走到那个伊甸山爬上去之后呢，然后其实晚上的时候整个奥克兰的那个夜景是可以俯瞰到的。当时就是有一个想法嘛，就是赶紧把手机给换了。 这是个制高点，对不 对？有一个制高点，就拍得很好看，当时觉得哎呀这手机像素太低。然后冬天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是挺冷的，到晚上的时候 电池还不怎么样， 不愿意把相机拿出来，就想凑合着拍一张发朋友圈。 我可以想到这个地方应该还是挺浪漫的。 很浪漫很浪漫。然后那个整个它是有两条路可以上山，一条是可以开车， 开到几乎可以开到山的顶上，大概还有步行就十分钟的距离那个位置。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步道，然后可以直接走上去。我们是嫌麻烦嘛，然后就开车开到那上面，然后步行了十几分钟。整个那上面是，你要说它有多好看，或者说多特别的景没有，只不过就是你走到那个高点之后，你看到那个奥克兰那个夜景，会感觉到还是很安静的。 啊，我想知道你爬到山上看夜景的时候，每个城市的制高点往下看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有的城市是那种你知道乡村的山谷里的星星点点的这灯火，还有些大城市的这个灯火辉煌。那奥克兰的山顶往下看的时候，下面的灯景或夜景又是什么样的呢？ 它像一个城市，它肯定是一个城市嘛。就是它，我现在是卖个关子，就是在新西兰的南岛看夜景，然后跟在北岛看夜景简直是完全两种感觉。 嗯， 就一个是你知道大自然的美丽，然后在奥克兰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城市是很安静的，但是是很现代的。 那你卖这个关子什么时候揭开谜底？ 去南岛的时候。 哦，去南岛就可以了。 对， 好，那我们就继续行程哈。看过夜景之后肯定就开洗洗睡了嘛。 对，洗洗睡了。然后 因为到了第一天哈，舟车劳顿，休息一下，看看美景。 对，然后其实应该是第二天了，因为我第一天晚上到的。 那好，那我基本上睡醒一大觉，我们又开始新的行程。今天应该是比较 稍微 丰富一点的， 对 吧？ 对。然后直接就先去的那个我们梦想中的电影拍摄场地 《指环王》，对吗？ 对，霍比特人村。 哦，就是矮人吧？ 对对对，霍比特人嘛，就是那个偷那个魔戒的那个人啊，就是大脚。然后他那个地方，其实都是人造的建筑了，不是说自然形成的嘛。 因为那个取景地很多都是电影拍摄所在的位置， 对。 然后他们也会因为这个电影大热，所以会配合电影制造出一些特别的场景给游客哈。 其实你刚去霍比特人村的路上，就走在那个路上，你已经能感觉到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拍那种大景致。为什么这么说？它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建筑，有的就是绿绿的草皮，然后就这么层峦叠嶂，这样山一起一伏一起一伏，还有很多的羊啊什么的，然后在那儿还有卷成卷的那种大草垛子， 卷成卷的大草垛， 就是说的比较通俗一点，机器卷，就感觉很美，是被我说出来特别丑感觉， 就是很乡村， 好吧， 是不是？ 通俗大草垛子，感觉很好啊。然后那个天气也是瞬息万变的，而且我觉得在新西兰真的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必要去看天气预报，我说我要干嘛，就反正包里面有一件雨衣，或者你都不带雨衣也可以，淋点雨也挺舒服的。就是它一会儿刮风打雷，一会儿晴天，就是远远的我这边下着雨，那边就能看晴天。到霍比特人村的时候正好是下雨，然后整个在雨中的感觉，就它给我更像是魔戒的那个电影里面的场景，就是雾气蒙蒙的， 非常有 玄幻 感。 对对对对，非常玄幻，雾气蒙蒙的。虽然说拍起照来色彩不怎么样，但是你眼睛里看到的其实还是很美。霍比特人村整个溜达下来一圈的话，可能是要一个多小时。它会有一个导游带着你，其实你都不用导游了，但是你都能看到这每个场景是谁家，这个是谁家，那个是谁家。你要是熟的话，你都可以知道。 熟悉影片的朋友都可以哈， 你都可以对应出来， 在这个村里找到每一家每一户发生过哪些故事，对吧？ 就是哪家放炮点着了呀？哪家对一家挤了一堆大人在里边，对，都知道。然后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去男生去看啊，只是感受一下当时魔戒的那种气氛。但是女生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拍照，不停的拍拍拍拍拍拍，因为那个东西都是袖珍的。包括那个屋子，它那个门有的是可以打开的，虽然说里面没什么陈列，但是它那个屋门打开，你是可以从里面站着探出头来这么照一张。 哎，你知道吗？你刚才说能打开门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对，就 你知道， 就像以前的模型， 对， 汽车模型，你会觉得哎，抠开那小门感觉特别好。 就是怎么说，你让我只是像旁观者一样看看，和开一下门，这就我就变成参与者了， 没错， 那是不一样的体验。 不光是门能打开，它里面的那些织布的机器 还可以动， 还不是能动，直接就是能，人家就是不对，就是能动，不是能动。我是觉得 语言是多么的苍白。 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那想说哪儿来着？忘了啊。 织布机嘛。 啊，对对对，那织布机能动，没错。然后还有他们各种那个小的手工具，比方说锤子呀、斧子呀、什么刻刀啊，都能玩。 都是可以动的。 对，然后绕一圈下来呢，会到一个就是他们下面类似于那种旅游景点，接下来不得有什么纪念品商店吗？ 对， 人那个呢，可能你买了门票之后，他有可以让你尝一些啤酒，你可以选择喝带酒精的或者不带酒精的。 这是含在门票里的吗？ 好像是。 哦，是吧，它相当于是免费的对吧？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品尝，它有几种口味你可以选，然后你要喝到哪个比较爽了之后你可以再直接花钱要。 哦，原来还是个促销啊。 人家先让你尝尝嘛，对吧？但是那几杯已经分量很大了，有酒精的有不含酒精的。然后霍比特人村其实我的感受就是到那里只是去满足我一个情怀。接着我们是去的地狱门。 那在去地狱门之前我想知道一下，就我们刚才说的霍比特人 村, 霍比特人村，对对对， 这个地方你觉得停留多久比较合适？咱们在这待多久？半天？ 在新西 一天？ 在新西兰整体的行程一定要慢下来， 那就一天吧。 倒不至于要一天。 村落不是很大对吗？ 村落不是很大， 但是是不是可以留那儿吃顿中午饭？ 可以选择， 因为刚才我喝了两口啤酒一尝有点半晕眩，我觉得现在适合稍微坐一坐吃两口。 其实在新西兰的北岛我们吃的很简单。说到吃呢，就是我比较想吐槽的一点就是，哎呀，那个吃饭好贵啊。因为新西兰的纽币跟咱们的人民币兑换率是基本上1:5，就是一纽币等于5块钱人民币嘛，就是去吃饭吃中餐，哇，动辄就是正常咱们这吃就是四个人吃了个300-400纽币。 你听听你这话，就你们上次去一去就到处找中餐， 不是就是 你在中国吃法国菜贵不贵？ 你相信我，在新西兰待15天，你肯定会想吃中餐。 时间够长嘛？但是呢，我们这一趟旅行还是刚刚开始。 对对对， 在霍比特人村呢，可以感受一下小人国的世界。尝一尝当地的啤酒。现在喝一口之后，适合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吧。下一个时段，咱们的旅行再继续。今天孙潇将会带着我们一起游走新西兰，感受指环王的故乡。我是苗山，稍后见喽。 稍后见。 心情好而心情坏，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上看海域海鸥相聚，我要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我要一个人去巴黎喝咖啡写信，我要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透透气。谁在谈恋爱？有什么大惊小怪？反正下一秒钟的我早已离开。我要一个人的希腊梦见苏格拉底，我要一个人的通宵看完鲁迅的背影。

说不好听的，就跟你这个品的精酿啤酒没什么区别。 但是你知道那个感觉是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你的心情有时候会想着，比如说你现在带着我们旅游的时候，闪回的是上次旅行的画面。 对， 那你上次在那儿旅行的时候，你闪回的是《指环王》情节的画面。 对，我特别想让他给我换一杯子，换那个橡木杯。 哦，很有感觉的，是不是？ 因为他那个整个的地方就。本来都是一些木质结构嘛，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火炉，虽然那个火炉也不会真的发热，它有一个小沙发坐在那儿，然后在那边如果拿了一个橡木杯，感觉还是很不错。 然后呢，在那个小摇椅上摇起来，盖一个毯子，那就更像电影情节了。 我可以退休了。 好，霍比特人村，我们停留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哈， 半天差不多。 然后我们下面要进入到你刚才提到的 Hell's Gate， 就是地狱之门，它是一个温泉公园。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活 火山口，不同的。 这是一个地质公园对吗？ 地质公园。然后在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的地理知识吧，我觉得男生可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哦，对，你说这个附加特别好，我刚才一听，哦天哪，对，地质公园，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我在想，这个哪个女生会对地理啊、环境啊这些感兴趣呢？ 就是这是我们强烈要求加上的。 怪不得 一开始给我们删掉的，就是在定行程的时候，因为有男生有女生嘛， 女生就把它删掉了， 对 吧？对， 然后我们又偷偷的给自己加上了。因为那个地方要不了多长时间，也是就是两个小时吧，撑死了。 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只要能看得懂的话，我们还是不去，就是不会拒绝的。 很有意思了， 真的。那你给我讲讲到底哪有意思？ 就是你从里面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那个火山的结构，包括它的那个里面是不是有不同的矿物质啊，然后包括它的味道，还有它是不是什么疗效。 哦， 因为你最后出来以后会去体验一把火山泥的那个沐浴啊。 你知道吗，跟火山有关的地方一般就是两项体验项目，一个是温泉蛋，还有一个是温泉澡。 对，温泉澡肯定是要有的嘛。 然后你确实感受了一下，是不是？ 感受了一下。 怎么样？ 挺腻味的。 为什么是腻味？ 就它那个火山泥很细腻，就是泥糊到腿上，然后手上、胳膊上这种。 你已经很白了，然后上次洗完之后有没有变得更白？ 洗完了以后很滑。 哦， 很难洗干净。就男生你知道，他洗澡的时候身上滑，他就代表没洗干净，结果 老想蹭， 老想蹭。对，就是结果人家说那你白洗了，再见。 硫要的就是那 一层。对对，它是硫磺嘛，在身上。对对对。 哎，这是也难得的体验。 其实在北岛整个待的都是一些小景点，就是没有特别说，我们要有一个多么系统的这么一个流程，因为那个时候本来就待两天，不想让行程太紧嘛。最关键的是我们需要为南岛的整个的这十几天可能要长途奔袭做一个准备。 南岛因为是每个景点相隔比较远，是不是？ 不是相隔比较远，就是你设计的，它就是因为你本身要自驾嘛。那么你又不选择在北岛自驾，那你肯定要选择南岛，就是自然景观非常的好。 哦，南岛是自然景观比较突出的一部分。 它会就是你的这条线路有山岳，有平原，有丘陵，有海边，就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景色你都可以看到。就是一条线。那你可以选择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这么开都可以。我们最后其实南岛十一天，我选择的是一条逆时针的路线。我不是说把南岛整个的这个环南岛全部转了一圈，我是从奥克兰飞到基督城，从基督城然后直接横着切一刀，就是把那个藕横着给它切断。切到那个岛的最西边。从西侧开始逆时针绕了一圈，等于说我只是环了三分之二的南岛。我们也不用说整个的这个行程每天是什么样的吧，我来说说就是我比较印象特别深的吧。印象特别深的第一个肯定是我刚才卖的那个关子。 哦，你现在要抽底了。 对，就是那个我们要去牧羊人教堂看星空。 哇，那个地方是不是一个专门看星空的 那个地方？是一个叫星空保护区。就是在那个地方，即便是晚上你要是准备要去特意去看一把的话，然后整个的那个车都是把灯给灭掉的，包括仪表盘都需要拿一个红布给盖上，司机等于说是摸黑往这个山上开。然后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给我印象是比较深的。 那个地方是需要报一个团还是？ 报一个团，提前预约报一个团。然后还好吧，就是它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天气原因导致你看不成，但是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我们去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就是去南岛有运气好的时候，运气不好的时候。去牧羊人教堂就是运气比较好的时候。去到那上面之后呢，他们那本来就是一个类似于星空保护区嘛，他们有很多那个观景台，就那个望远镜， 各种各样的望远镜，让你给你固定好一个位置，让你排队这么去看。其实那儿都没什么，就是一个旅行团报的一个事情，就带大家就走一圈完事儿。我最开心的就是我们自己拿着相机下到山下去的时候，那不是一个牧羊人教堂吗？ 嗯， 在那儿我们为了拍好看的夜景、星星和那个湖面，包括那个山的那种剪影，包括教堂的剪影，我在那儿蹲到凌晨四点。 哇，你基本待了一宿是吧？ 冻得我真的是四脚冰凉，冻得我真是全身冰凉。 就为了拍好照片， 因为不会。首先，你是一个摄影小白，就是我虽然查了怎么调那个各种感光度啊，各种焦距，但是你要一遍遍试嘛。然后最后，还是拍了好几张好看的照片。因为而且最后的时候我们不想拍了，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虽然很冷啊。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看那个夜景，就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安静，就是觉得一切烦恼都木有了。 我其实听过好几个就是来过我们节目的嘉宾都提过那个牧羊人教堂，他们就是最好的美好回忆都是在那个教堂周围。 跟哥们儿一块儿去还不如跟姑娘一块儿去 就跟爱人一块儿去其实感觉更好， 更浪漫一些， 因为你觉得那个星空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是吧？ 对。 所以你们当时几个人是一直在一起一直到四点 了吗？我们四个人对一块儿。 待会儿你在认真的拍好照片，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 在试图拿手机拍出好照片。 不是，他们在认真的当模特。 哦，明白了，原来是有人的那种。 对对对，因为就正好是好几个朋友，就是他们都想合个影，然后我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站着别动啊，因为你像那个晚上的曝光度时间比较长，曝光时间长，稍微动一动就会虚，别动。就是保持一个最舒服的姿势。 你太不容易了，你这一路上既是司机还是摄影师， 对， 都是劳力， 但是很好， 劳力担当。 因为我不会做饭，我们分工是比较明确的。有一个姑娘其实在主要做行程，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呢，可能是在负责后期的一些装备的准备，然后我就是前期，比方说司机，然后拍当这个摄像师，然后呢，另外一个哥们儿就是属于厨子。 哦，另外的哥们儿是厨子。 对，说到他是厨子，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为什么说要找中餐吃嘛。 啊， 在新西兰其实最好还是好几个朋友一块儿去，因为新西兰那个住宿啊，他可能要一住的话就是一个庄园嘛，就是一栋房子。 哦，真的都是独栋的是吗？ 基本上嘛，你可以，你要是在奥克兰，你有那种 motel， 你也可以自己选。但是我们想稍微住的好一些， 因为总体来说我们去的景点都是田园啊。 对。 是吧？ 那你不去体验 小乡村呢？所以这种地方有公寓是很难的，一般都是一栋一栋的，叫什么村房、村落， 对 吧？ 对 对。 然后那个时候几个人去的话，可以平摊那个房费，还是比较便宜的。不贵，而且如果能找到一个可以开火做饭的地方，就非常的开心了。 新西兰有什么好吃的呢？ 新西兰好吃的就是牛奶和 牛肉、 牛肉、羊肉。就是我们那次，我们做了两顿饭，真正开大火做两顿饭。一次是专门做中餐，一次是纯做西餐。我就在超市买了各种各样的肉，买了牛奶。 价格怎么样？ 肉很便宜，菜很贵。 因为新西兰的畜牧业比较发达。 对对，然后他们的牛奶真的是，以前我们说这牛奶好喝，就是不知道对不对哈。说这个牛奶加热完之后有奶皮儿，我觉得他那个就稍微热一热，奶皮儿就出来了。 哦，是吗？ 很纯。 那个奶皮儿就是我们所说的脂肪层。 对 对， 肥死你。 所以其实如果有机会到新西兰旅游的话，就应该多尝了他们的牛肉，多喝点 牛 奶。 牛肉、羊肉都很好， 因为那儿的牛羊每天心情很好，沐浴在阳光下，绿草坪上。 11天环南岛，对驾驶技术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然后对美景真的是看到最后啊，我已经看的就有点顾不上了。 疲劳了是吗？ 疲劳，审美疲劳了。以前就是刚来的时候就哇美美美，停下来照片，停下来可以，然后这个地方 OK 可以拍好多的好好多照片，然后慢慢就是，哎不用拍了，走吧，没事，手机开窗户搂一声就完。 哦，你已经习惯了那种被美景包围的每一天， 对 吧？ 对。但是后来我不说了吗？待久了，你真的是想念中国的饭。 哦，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提起来说要满街找中餐厅的原因。 对，找了两次。然后每一次都是觉得，还是家里的饭好吃。 所以我们刚才呢，在北岛看了一些电影当中的场景。南岛呢，主要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自然风光， 自然风光和星空。 没错。 然后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应该是推荐大家如果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不可错过的吗？ 不可错过的，我错过了。 啊，哪里？ 因为 Queen Town 皇后镇。 哦，皇后镇你没有去？ 不是，我去了。我当时的设想是，我要去。从飞机上跳下跳伞啊，我已报了那个团， 然后就因为到当地的旅行社去报那个团嘛，就提前预约。 嗯， 我们也在网上预约好了，但是人家备注我看明白了，意思就是说，在明天或者说晚上八点钟之前，如果没有邮件通知你明天早上准备去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团就取消了，因为天气的原因。你跳伞，人家飞机要起降嘛。 他们这么不靠谱吗？就是取消了也应该给你写一封邮件告诉我我们取消了呀。 嗯，那天正好是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了。唉，这个是让大家给大家极力推荐的，但是我没体验上。 就是这种取消的几率高吗？ 对，我觉得挺高的吧。 反正对你来说是百分之百了。 对了，对啊。然后那天，但是就是取消完了之后，他就建议我们说，你要不然可以去蹦极，因为那个有一个蹦极的发源地，那个地方你可以去蹦极。但是就是我觉得跳伞跟蹦极还是不一样的嘛。 嗯， 就虽然两个我都想去，但是我预约的那个没去成，我还是很有遗憾的。他们更多的就是选择皇后镇，你要是怕取消，那么你在皇后镇就要多待几天。但是我们的行程呢恰恰没有， 你们比较紧张，每一天都很紧。 我们的行程只在皇后镇待一天，然后我们是住在那个 Arrow Town， 住在皇后镇旁边的那个建镇。 嗯 啊，然后住得很好，一个大庄园，就是因为那个取消了，所以没有办法，然后只有接着下面的行程，要不然订的东西全都乱了嘛。 嗯，总体来说，因为这一趟并不是一个自己的旅行嘛，因为有很多同伴，所以呢这个就属于看缘分能不能体验的一个项目。 嗯， 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想去皇后镇专门体验跳伞的话，那最好应该预留两天， 两天的时间。对， 至少 两 天 的时间，没错， 因为天气变化快嘛，总要以当时的天气情况为准。 对，不光是跳伞皇后镇，你像那个冰川小镇那个地方， 嗯， 也是需要你最好，如果你想体验说穿着一个防寒服去体验那个步行跨越冰山的话，那么你也要准备一天半或者两天的时间。 这个你体验上了吗？ 没有。 你错过了全世界感觉。 是因为那个行程的原因，就是开车不敢开太快，晚上的时候视线不太好。这个冰川小镇是我们当时一开始做行程的时候没有做到的，就是我们觉得整个行程这个地方可以先忽略一下，就是没有关系，非得要去那个冰川小镇，因为有女生可能不太愿意就是去特别冷的地方，这个如果说四个人不一块去的话，整个安全上啊行程上都没法保证嘛。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临时决定，我说就是我们煽动他，男生特别想去那种徒步攀爬那种冰山，去说动他们了，然后到了以后就立马给人家那边打电话，然后想看看有没有位置。最后呢就是协调来协调去，都只能最多协调三个人，就是有一个人，就这个不能成行。 就所以说还是要提前做预约和预定。 对，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刚一听说这个冰川小镇，他们提示还要穿各种厚的衣服，女生可能就不太愿意去特别冷的地方。确实因为之前没有预约，然后后期他们就说明他们很火嘛。 但是虽然你们没有去成，应该我想你也对他有所了解，如果能有可能成行的朋友，通过这个冰川小镇能体验到什么呢？ 他们说会从那个整个冰洞里面钻过去。 哇， 会有一个攀爬，然后会钻过去，就是步行大概有个几公里。 哇，相当于是一个冰洞的徒步穿越。 对 吧， 就像以前我们会看那种南极的那种片子，他们会下到那种就是已经结冰层下面， 嗯， 这么去看，就是感觉会非常酷。 哇，听上去很酷，不能错过。 对嗯， 你还是带我去好。 就是有很多女生还是会考虑自己的这个身体。 哦，嗯， 像你这么 硬汉型的。 对，嗯，没关系。 但是我是觉得像新西兰这种自然风光称道的地方，应该大家尽量的去走进大自然，享受各种地理环境。 对，如果是这样算下来的话，其实南岛应该光南岛就该两周。嗯， 其实是对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以不用全部选择自驾，你可以自驾一段，比方说你可以选择在就是刚才看那个牧羊人教堂那个地方， 嗯， 特卡波湖那一片自驾一下。 嗯嗯， 你还可以走到南岛的最南端，然后自驾到特卡波湖，整个就是不太远，然后也能体会到很多自然的风光。 总体来说就是在这个比较著名的景点连接处，这是比较适合自驾的。 对对， 因为我们刚才说它大部分知名的地方都是田园风光嘛， 嗯， 都是小小村落，所以它不会有太多城市景观，也没有那么多城市联络线哈。 或者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下一次我们会想租房车去。 哦，也是不错的选择。 对，这样的话就不会因为你这一次没有到这个地方，然后人家的那个住宿可能 cancel 掉了，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时间把握上会更轻松一些。 哎呀，所以这趟旅行我听上去还是挺好的，如果有比较长的时间的话啊，就稍微假期宽松一些， 稍微宽松一点， 因为新西兰首先这个路程就会花费一段的时间。 没错。 当时是直飞吗？ 直飞，就是从北京直飞奥克兰的话，可能需要12个小时左右。 哦，还真是不短呢。 对，然后提醒大家还得要带好颈枕。 哦，办签证怎么样？方便吗？ 方便，办签证新西兰是它是应该是3年多次往返吧。 有没有特别推荐的一个旅游季节对于新西兰来说？ 那我推荐的肯定是我觉得我去那个时间更合适。 哪个时间段？ 10月份。 哦，10月份，就是11长假之后。 对对对对对、哦、 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机会。 对， 然后价格方面也比较合适。 对，价钱也比较合理， 然后天气可能稍微有点 冷。 哦，但是反正可以接受哈， 可以接受， 只要在各方面成本都控制得很好的情况下，这点那个还是忍得了、 就是。就是我们出去玩啊，我觉得你可以住得好，吃得好，然后其他的你就可以能省则省吧。 原来你是穷游一派的也是。哎，这趟新西兰旅行，我们觉得是蜻蜓点水的了解了一个新西兰的概况。然后呢，如果您去过一次之后，因为我相信新西兰是有很丰富的旅游资源，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你的最后一次旅行，也不是唯一的一次。去过一次之后，你可能有针对性的就知道哪里更好玩，更适合自己。 对， 下次就会专门去一趟。 因为你看旅游不都是这样吗？就是去一次有不同的新的感受。那这次我就肯定要选择在黄浦镇多待一天、或者说把以前错过的给补上。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一办就可以办个多次往返签证的原因， 对 吧？ 好处就在这儿。 好，非常感谢孙潇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他的新西兰之行。过两天这个新年也来了，然后春节的假期您还没有安排好去哪儿的话，也许新西兰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春节去也不错。 对，时间也够长，对吧？是个长假。 对， 好，再次感谢孙潇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友朋友一个半小时的陪伴。我是主持人苗珊，希望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周末愉快喽。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